这个无想定呢是外道的定，是由邪见所衍生的啊，所以佛教徒呢是不修无想定的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外道他成就了色界第四禅啊，成就色界四禅以后呢，由于邪见，他认为呢把这个想清所止息了，不要去想了，把想止息了，那么就进入涅槃了啊。他有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见解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修观啊，他在禅定中修观。所以外道也修止观的，不是不修止观的 OK， 外道也修止观。那么他在禅定中修观的时候呢，他就观察这个诸想呢如病啊，如庸如见啊，只有呢无想极尽微妙最为第一。哎，他观诸想如病如庸如见，哎，跟我们想的有没有类似？我们是修什么五蕴如病如庸如见，他修什么诸想如病如庸如见。那么只有无想，哎，我们说只有无我最为第一，他是无想极尽微妙最为第一。这样他修离这个背离想作意啊，有远离这个想心所，他有这种作意。那么在修这种作意的时候呢，如果有想心生起来啊，如果他失去了他的所缘境，他的想生起来之后呢，他就修习不念作意啊。所谓不念作意，就停止这个想心所啊，把它停止，叫做不念作意。那么这样修加行的时候呢，在修这个加行的时候呢，还有新的活动，还有新的活动，因为它是什么一止四禅的力量来修这个无想定的。那么等到它的力量成就了，无想定的定力成就的时候呢，那么第六识跟第六识相应的心性说法就不活动了啊，就静止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剩下第七识跟第八识还在活动，可是这个时候它的第七识叫做摩罗识，他第七识还是跟四烦恼相应，所以跟灭尽定不一样。灭尽定是什么？四烦恼停止了。好，无想定呢是第七识的四个烦恼还是相应，所以他还是凡夫，哎，所以他还是凡夫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里头又有人教人啊，修习就叫你什么都不要想啊，这个就跟外道法相应。所以教理要学清楚，教理不清楚你修可能就成外道，那你自己还不晓得。那么这个灭受想定呢名受断乐啊，在灭尽定中呢没有受啊，没有受心所在活动啊，他心安住在相似涅槃的极尽乐里面啊，所以称为受断乐啊，称为受断乐。五，无恼害乐。无恼害乐啊，应该应知略说复有四种：一、出离乐；二、远离乐；三、极尽乐；四、三菩提乐。那么无乐中的第五种呢是无恼害乐，它大略可以分成四种啊，就是第一种呢是出离乐，第二种呢是远离乐，第三种呢是极尽乐，第四种呢称为三菩提乐。好，我们下面分别解说。一，出离乐，正信舍家，去于非家，卸脱繁荣，居家破则，种种大苦，名出离乐。第一种无恼害乐呢，是出离乐，正信舍家，去于非家。正信，这个正呢，表示他所信的确实是真理啊，这个才正啊。所以呢，因为确认性的确实是真理呢，它能引导你得到解脱啊，这个才是真。信呢就是要有三种信，第一种信实有啊，相信佛所说的灭谛啊，四谛呢是真实有啊，并且呢相信呢道谛确实能够使有情证入灭谛啊，叫做信实有。第二个信呢是信有功德啊，相信道谛及灭谛是有清净功德的啊，是自在的安乐处。第三个呢，信即有能得乐方便啊，在相信自己呢，只要随顺的佛讲的道地去修行呢，啊，必定能够像佛菩萨跟圣人一样呢，得到究竟的解脱乐啊，这个是正信啊，具备这三种。那么有了正信以后呢，就能够弃舍家啊，叫正信舍家。什么是家呢？家就是人居住的处所

淫乐是这样得名的。二受乐，此中受乐，乐自性故，说明为乐，非乐因故。那么在解说受乐得名的原因啊，此中受乐，乐自性故，说明为乐。受乐呢，是由因乐为因而得到乐受的果升起，所以它本身的体性就是乐啊，就是乐受，所以名为受乐。非乐因故啊，它不是因为乐因，它是乐果啊，有果而得名啊，受乐是这样子。三苦对自乐，苦对自乐，习重苦故，浅重苦故，说明为乐，非乐因故，非自性故。好，那么第三种解说苦对自乐得名的原因。那苦对自乐呢，习重苦故，浅重苦故，说明为乐，就是苦对自乐是将寒热饥渴等众多的苦熄灭了啊，排遣了这些苦以后呢，苦受没有了啊，就名为乐。非乐因故，那么排除苦受的方便是因啊，但是这里苦对之乐说的苦受呢，被排除后的觉受呢，它不是因啊，所以它不是因为乐因而得名。非自性故啊，苦对之乐并没有升起乐受啊，它并没有升起一个乐受，它只是因为苦受停止了而名为乐，所以非自性故，它的体性并不是乐啊。譬如肚子饿了觉得苦，这个时候呢填饱了肚子啊，就停止了饥饿的苦，是苦对之乐。不管食物好吃不好吃，都能对治饥饿苦，哎，所以称为苦对之乐。但是呢，有一些美食，不管你饿不饿啊，吃了都觉得好吃，能够让你产生乐受啊。譬如巧克力，哎，你吃巧克力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快乐，有这个乐受升起，那么就叫做什么？有乐受了，就不是苦对之乐了，啊，就称为受乐了。四受断乐，其受断乐，非乐因故，非自性故，亦非习浅种种苦故，说明为乐。好，第四解说受断乐得名的原因。好，其受断乐啊，受断乐就是灭想受定，非乐因故啊，它是无心定啊，前六世的心心所法都不能升起，所以呢，不能引奢乐受，所以它不是乐因。非自性故，这个乐受是心心所法，那么在无心定中呢，没有心心所法的活动，所以这个定的本身呢，它没有乐受，好，所以它不是由乐受的自性而称为受断乐的。亦非习浅种种苦故，好，灭定是圣人定，所以不是为了对治世间的苦受而入灭定，是为了暂时进入相似于涅槃的极静乐而入定，说明为乐，所以它不是以上三种原因而得名为乐。前面讲的这非乐受因，非自性故啊，还有非排遣种种苦，讲的那三种乐呢，是以世间来讲啊。然依圣意，诸所有受皆系是苦，助灭定时，此圣意苦暂时极尽，说明为乐。然依圣意啊，就是依照圣人的标准、圣人的境界来观察，诸所有受皆系是苦啊，世间所有的苦受、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在圣人观察都是苦行。哎，我们前面讲解苦地中的苦行，说什么苦受是一指不可爱行啊，所以它是什么？不可爱的，是苦苦。那么乐受呢，是一劫复行，是坏苦啊，就是有了乐受，它能绑住你，让你不和善法相应，将来会得到苦果啊，所以称为劫复行。那么不苦不乐受呢，是一不安稳行啊，这是行苦，就是呢，你在这个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，你的阿赖耶识中呢，还有苦苦跟坏苦的种子随足，所以呢，你终究是要遇到苦苦或者是坏苦的，你不能卸脱苦啊。所以在圣人的观察当中啊，这三种受诸受皆苦，称为圣意苦。助灭定时啊，就是圣人呢，他安住于灭尽定的时候呢，此圣意苦暂时极尽，这个时候他的六识跟相应的心所法呢都不活动了，所有的受都暂时停止了，第七识的染污心所也停止了，所以说此圣意苦暂时极尽，说明为乐。而这个相似于涅槃的暂时极尽呢，就名为乐。